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，我是贾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由辛晓琪带来的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》。的确啊，女人的内心呢会更加的敏感和细腻，这也使得她们更容易受到伤害。王菲呢，在1992年就唱红过一首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，这首歌啊，唱出了女人非常脆弱的一面。敏感、柔弱、细腻是女人的一面，而很多女人呢还有另外一面。我们通常呢形容这一类女人呢是女强人、女汉子，或者说是大女人。而大女人呢也有她们可爱的一面。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是 太挑剔，要爱就要欢喜。 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呢，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。在上半时段最后，我们来听农村题材电视剧《女人不是月亮》当中的同名主题歌。就像这部电视剧的主题一样，这首歌呢，也揭示了女性自我解放的人生价值。这首歌呢，是由毛阿敏演唱的。这首歌之后，我们会进一段广告。广告之后，下半时段的节目更精彩。 天天鱼，月月鱼，年年鱼，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，年年有鱼。详情请洽门先生，加盟电话8590-4265，8590-4265，8590-4265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。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，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

心谢谢你，我忠诚的爱人和朋友。感谢你，我衷心谢谢你，这旋转不息蔚蓝色的星球。感谢生活，感谢和平，感谢这一切，一切这所有，感谢这美好的所有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孙悦带来的一首《感谢你》。那既然今天是过节嘛，所以呢，在下半时段我为大家安排的这些歌曲呢，也是比较欢快的，希望能用它们带给您愉快的心情。马上我们会听到许巍带来的一首《蓝莲花》。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

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，名和利呀、啊、什么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吃难了人间的悲喜，今生无缘来生再聚，爱与恨啊什么玩意，船到桥头自然行，且挥挥袖莫回头，饮酒作乐是时候，那千金虽好 时间呢，我们还会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送出两首歌，而这两首歌呢都来自于歌手李玟，会是他的两首非常欢快的《滴答滴》和《好心情》，也借由这两首歌呢再次祝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。 欣赏你微笑的神情，让我在你身边。 最近心事，每次约会我的心情都好踏实，为你心中留个位置，给你送我承诺戒指，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。 北京时间23:00 FM 986